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存储优化的第二部分，将特定结构的数据转化为另一种能被记录和还原的格式。这是我在上一期对存储下的一个定义。再来复习一下数据存储的六个关键要素：正确性、时间开销、空间开销、安全、开发成本和兼容性。我们不可能同时把所有要素都做到最好。所谓数据存储优化，就是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去把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做到更好。更宽泛来讲，我认为数据存储不一定就是将数据存放到磁盘中，比如放到内存中，通过网络传输也可以算是存储的一种形式，或者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过程叫做对象或者数据的序列化。对于大部分的开发者来说，我们不一定有精力去创造一种数据序列化的格式，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讲安卓常用的序列化方法和如何进行选择。应用程序中的对象存储在内存中，如果我们想把对象存储下来或者在网络上传输，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对象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对象序列化就是把一个 object 的对象所有的信息表示成一个字节序列，这包括 class 信息、继承关系信息、访问权限、变量类型以及数值信息等。Serializable 的原理是通过 Object Input Stream 和 Object Output Stream 来实现的。我们以安卓 6.0 的源码为例，你可以在文稿里看到 Object Output Stream 的部分源码实现。整个序列化过程使用了大量的反射和临时变量，而且在序列化对象的时候，不仅会序列化当前对象本身，还需要递归序列化对象引用的其他对象。整个过程计算非常复杂，而且因为存在大量反射和 JC 的影响，序列化的性能会比较差。另外一方面，因为序列化文件需要包含的信息非常多，导致它的大小比 class 文件本身还要大很多，这样又会导致 IO 读写上的性能问题。既然 Serializable 性能那么差，那么它还有哪些优势呢？可能很多同学不知道它还有一些进阶的用法，你可以参考 Java 对象序列化您不知道的五件事这篇文章。第一个进阶用法是 write object 和 read object 方法。 Serializable 序列化支持替代默认流程，它会先反射判断是否存在我们自己实现的序列化方法 write object 或反序列化方法 read object。 通过这两个方法，我们可以对某些字段做一些特殊修改，也可以实现序列化的加密功能。第二个进阶用法是 write replace 和 read resolve 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它们实现对象序列化的版本兼容。例如通过 read resolve 方法，可以把老版本的序列化对象转换成新版本的对象类型。 Serializable 的序列化与反序列化的调用流程，请返回文稿来查看。 Serializable 虽然使用非常简单，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字段。第一个是不被序列化的字段， let static 变量以及被声明为 transient 的字段，默认的序列化机制都会忽略该字段，不会进行序列化存储。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进阶的 write replace 和 read resolve 方法做自定义的序列化存储。第二个是 serial 默认 UID。 在类实现了 serializable 接口后，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serial 默认 ID， 它相当于类的版本号。这个 ID 我们可以显示声明，也可以让编译器自己计算。通常我建议显示声明会更加稳妥，因为隐示声明假如类发生了一点点变化，进行反序列化都会由于 serial warrant UID 改变而导致 invalid class exception 异常。第三个是构造方法。 serializable 的反序列化默认是不会执行构造函数的，它是根据数据流中对 object 的描述信息创建对象的。如果一些逻辑依赖构造函数，就可能会出现问题。例如一个静态变量只在构造函数中赋值。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进阶方法做自定义的反序列化修改。由于 Java 的 Serializable 的性能较低，安卓需要重新设计一套更加轻量且高效的对象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机制。 Postlable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它核心的作用就是为了解决安卓中大量跨进程通信的性能问题。 Postlable 的原理十分简单，它的核心实现都在 parcel.cpp。 你可以发现 parcel 序列化和 Java 的 Serializable 序列化差别还是比较大的。Postlable 只会在内存中进行序列化操作。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 parcel.java 的 marshal 接口获取 byte 数组，然后存在文件中，从而实现 Postlable 的永久存储。在时间开销和使用成本的权衡上， Postlable 机制选择的是性能优先，所以它在写入和读取的时候都需要手动添加自定义代码， 使用起来相比 serializable 会复杂很多。但是正因为这样， parcelable 才不需要采用反射的方式去实现序列化和反序列化。虽然通过取巧的方法可以实现 parcelable 的永久存储，但是它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系统版本的兼容性。由于 parcelable 设计本意是在内存中使用的，我们无法保证所有安卓版本的 parcel.cpp 实现都完全一致。如果不同系统版本实现有所差异，或者由厂商修改来实现，可能会存在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数据前后兼容性。 parcelable 并没有版本管理的设计，如果我们类的版本出现升级，写入的顺序及字段类型的兼容都需要格外注意，这也带来了很大的维护成本。一般来说，如果需要持久化存储的话，一般还是不得不选择性能更差的 serializable 方案。作为程序员，我们肯定会追求完美，那有没有性能更好的方案，并且可以解决这些痛点呢？事实上，关于序列化，基本每个大公司都会用自己自研的一套方案。我在专栏里推荐推特开源的高性能序列化方案 Serial。从实现原理上看， Serial 就像是把 parcelable 和 serializable 的优点集合在一起的方案。由于没有使用反射，相比起传统的反序列化方案会更加高效。具体来说，性能相比传统方案提升了3倍，序列化生成的数据量大约是传统方案的1/5。开发者对于序列化过程的控制较强，可定义哪些 object field 需要被序列化，有很强的 debug 能力，可以调试序列化的过程，有很强的版本管理能力，可以通过版本号和 option field exception 做兼容。 Serial 性能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对象的序列化要记录的信息还是比较多，在操作比较频繁的时候，对应用的影响还是不少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使用数据的序列化。 JSON 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互格式，它被广泛使用在网络传输中，很多应用与服务端的通信都是使用 JSON 格式进行交互。 JSON 的确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主要有相比对象序列化方案速度更快，体积更小，相比二进制的序列化方案结果可读，易于排查问题，使用方便，支持跨平台跨语言，支持嵌套引用。因为每个应用基本都会用到 JSON， 所以每个大厂也基本都有自己的轮子，例如安卓自带的 JSON 库，谷歌的 JSON， 阿里巴巴的 Fast JSON， 美团的 Amazon。 各个自研的 JSON 方案主要在两方面竞争，一个是便利性，例如支持 JSON 转化成 JSON Bean 对象，支持注解，支持更多的数据类型等；另一个是性能，减少反射，减少序列化过程内存与 CPU 的使用，特别是在数据量比较大或者嵌套层级比较深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相比对象序列化方案， JSON 的确速度更快，体积更小。如果应用的数据量非常大，又或者对性能有更高的要求，此时 Protocol Buffers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是谷歌开源的跨语言编码协议，谷歌内部的几乎所有 RPC 都在使用这个协议。下面我来总结一下它的优缺点。先来看性能，使用了二进制编码压缩，相比 JSON 体积更小，编解码速度也更快。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 Protocol Buffers 编码规则。再来看兼容性，跨语言和前后兼容性都不错，也支持基本类型的自动转换，但是不支持继承与引用类型。最后看使用成本， Protocol Buffers 的开发成本很高，需要定义文件并用工具生成对应的辅助类，该类特有一些序列化的辅助方法，所有要序列化的对象都需要先转化为辅助类的对象，这样序列化代码跟业务代码大量耦合，是侵入性较强的一种方式。谷歌后面还推出了压缩率更高的 Flat Buffers， 对于它的使用你可以参考 Flat Buffers 体验这篇文章。通过本地实验，我们可以对比不同文件存储方法的性能，但是实验室环境不一定能真实反映用户实际的使用情况，所以我们同样需要对存储建立完善的监控。应该监控哪些内容呢？对于六大关键要素来说，在线上我更关注正确性、时间开销和空间开销。先看正确性，在专栏第九期中我讲过，应用程序、文件系统或者磁盘都可以导致文件损坏。在线上我希望可以监控存储模块的损坏率，在专栏上一期中也提到 Shared Preference 的损坏率大约在1/1左右，而我们内部自研的 Shared Preference 的损耗率在10/1左右。如何界定一个文件是损坏的？对于系统 SP， 我们将损坏定义为文件大小变为0，而自研的 SP 文件头部会有专门的校验字段，比如文件长度、关键位置的 CRC 信息等， 可以识别出更多的文件损坏场景。再来看时间开销，存储模块的耗时也是我非常关心的，而线上的耗时监控分为初始化耗时与读写耗时，每个存储模块的侧重点可能不太一样。例如在启动过程中使用的存储模块，我们可能希望初始化可以快一些。同样以系统的 shared preference 为例，在初始化过程它需要读取并解析整个文件，如果内容超过1000条，初始化的时间可能就需要50到100毫秒。我们内部另外一个支持随机读写的存储模块，初始化时间并不会因为存储条数的数量而变化，即使有几万条数据，初始化时间也在1毫秒以内。接下来看看空间开销，空间的占用分为内存空间和 ROM 空间，通常为了性能的提升会采用空间换时间的方式。内存空间需要考虑 GC 和峰值内存，以及在一些数据量比较大的情况会不会出现 OOM。ROM 空间需要考虑做清理逻辑，例如数据超过1000条或者 10MB 后会触发自动清理或者数据合并。除了某个存储模块的监控，我们也需要对应用整体的 ROM 空间做详细监控。为什么呢？这是源于我发现有两个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以前经常会收到用户的负反馈，微信的 ROM 空间为什么会占用 2GB 之多？是因为数据库太大了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那时候我们还真有点不知所措。曾经我们在线上发现一个 bug 会导致某个配置重复下载，相同的内容一个用户可能会下载了几千次。线上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在便利某个文件夹时会出现卡顿或者 ANR。 在专栏第10期我也讲过，文件便利的耗时跟文件夹下的文件数量有关。曾经我们也出现过一次 bug 导致某个文件夹下面有几万个文件，在便利这个文件夹时用户手机就直接重启了。综合来看， ROM 监控需要监控文件大小与文件数量，在监控的同时我们也要有远程控制的能力，可以动态下发 ROM 空间清理规则，例如某个缓存文件夹超过 200MB 后会自动清理删除某些残留的历史文件等。当然我们可以指定某个版本或者全部版本，也可以指定一些触发规则。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习。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期待与你一起切磋。